爱情是什么？这也许是大多数看过这部话剧的观众走出剧场后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然而这是一道无解的题目，短短的几个字困惑了千百年来无数的痴男怨女。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衣柜里挂着我的白天，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墙壁上布满了我的夜晚，被子里盛着水，盛着思念，窗帘里掩着风，卷着心愿，每一次脚步都踏在我心坎上。风中的树叶一片片随着那转动的空气发动，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床底下躲着我的童年，我静静地躺在床上，鼻子上留下了你的温暖，我要用所有的耐心热情，我要用一生中所有光阴，等着你，想着你，望着你，我的爱情。那些日子凝望花开，走过来，为什么却好像又离开？ 也许明天太阳不再升起，我会高兴；也许地球只公转不自转，我会高兴；也许不会。 明明，明明，明明，你别这么折腾自己了啊！ 我没有，我只是不能没有他。我每天想的爱是他是离不开我的，他是爱我的，像巫婆那样。我还偷偷剪了他一缕头发，把他的头发烧成烧酒喝一起喝了，不知道这样灵不灵。 他不就是一个搞艺术的吗？这种人靠不住。 他是陈飞。 我知道。他有什么好？ 他有什么好？我也想知道。 离开他。再试一试。 不可能。 不要再理他了。 我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 我真的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 了。我真的是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不要再理 他了。我做不到。 不要再理他了，不要再理他了，明明。 不 要再理他了，除非你是一个自虐狂。 你别冲我嚷嚷。 明明，别再理他了啊。这样对你不好。 我偏不，我偏要理他，我偏不听你的话。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帖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再爱他。 女儿出水和南方，我不是鸟儿，不需要南方。树叶都面对着阳光，我不是树叶，不需要阳光。我多么困难，我多么勇敢，我是一只海上死的犀牛。

物质小调承担了转场的作用。 吃胡萝卜治疗眼睛，找女人解闷消愁，穿皮大衣好灯。 作业别老子进来自杀了 啊， 快来自杀了。 消防队员之歌具有叙事作用。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和臭虫主题曲则体现出了这部话剧的思想意义。 世界。